为什么不让我爱你，而又让我知道你的消息？该知道没有你的日子，难免有那么一点空虚，寂寞的心没有人珍惜。 Thank you.

少的感动雨纷纷，少少的别扭惹人疼，少少的人还不会问。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，微细如明，我也一路跟。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，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，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。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，却压得你发音却不准。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，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，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，守着小小的 我们听到的是容祖儿的经典老歌《小小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听到蔡依林演唱的《怪我太年轻》，伍思凯《怎么做朋友》，苏芮《顺其自然》，和齐秦演唱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以及耳边我们听到的黎明的老歌《堆积情感》。 我用所有时间来堆积对你的思念，只因为你曾对我说别让时间冲淡我们真实的情感，虽然相隔遥月亮的指尖，尽管多少风雨我依然在这里等待你对我的消息，想你虽然你已远在他乡，拥有自己理想，我用深情期待你的轨迹，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，托付野心飘向你身旁，向你身旁，痴心的等候。

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欣赏苏芮的经典老歌《顺其自然》，还记得是在 2004年苏芮的北京演唱会上，她曾穿着黑色的长裙，踏着黑漆皮高筒靴，用这首《顺其自然》作为演唱会的开场曲。 总是天空，你应该是蚂蚁。一生是刹那，时间是永恒，拥有是什么，谁又属于谁？相遇能不留息，如果土地只供来去，如果爱只单纯给予，走了又停，我停了又走，我到哪里都没有决定。人生如果是旅程，谁都是过客，醒了又睡，睡醒之间都有梦境，流浪流浪。

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陈淑桦《所以让我爱你》， 所以让我爱你， 梁静茹《暖暖》，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 关淑怡《难得有情人》， 都信我情我愿爱你一生， 容祖儿《小小》， 我的心里从此住 情感， 你就是我唯一的爱。 苏芮，顺其自然， 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 方季韦，想你想到梦里头， 我想你想到梦里头。 丁薇，女孩与四重奏， 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闹。 萧亚轩，甩啦甩啦， 把回忆 周杰伦迷迭香， 你随风飘扬的手。 蔡琴昨夜你对我一笑， 昨夜你对我一笑。 李健绽放， 吹出一阵风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。

这是一首萧亚轩演唱的《甩啦甩啦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今天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周杰伦的经典老歌《迷迭香》，散发着轻松、慵懒又优雅的味道。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性感的想象不到如此心跳，你的一切都想要。 热心的饮料，深深的气泡，我将对你的喜好一瓶装全割掉，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，你生气 夏天，耳朵需要冰激凌。 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许茹芸的这首《我的蓝色夏天》。 只要你想回家，多晚我都会等你，心疼你的悲伤，多远我都可以赶你。你别哭，我为你感慨，你别想跟上天安排，幸福啊岂止一个火热的夜晚，爱情啊说的美丽简单，能讨谁喜欢， 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飘摇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情歌是蔡琴演唱的《昨夜你对我一笑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。明天早晨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老歌：阿桑《寂寞在唱歌》。 你曾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。 F 四《流星雨》。 陪你去看流星雨。 王杰《说声珍重》。 忍住伤悲，说声珍重，道别你。 林志炫《散了吧》。 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。 萧亚轩，我喜欢你快乐。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盛举。 五五六六，好久不见。 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。 陈奕迅，浮夸。 没了逻辑老夸吧。 费翔，牵引。 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曾相遇。 蔡琴，爱断情伤。 夜那 林子祥、叶倩文合唱的《选择》。 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 刘若英、黄韵玲带来的《听是谁在唱歌》。 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的经典歌曲《时光倒流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吧。 那天傍晚我坐在街边，看着往来如浪的人群，想起曾经走过的岁月，想起曾经热爱的你，我没有该去的地方，也不知道身处何处，只因为你不在这里。这思念让我心痛，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，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，我愿意抛弃我的所有，如果能时光倒流，夕阳洒在我的脸上，我多想你就坐在我身旁，没有你我有多孤独，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，我想 光倒流。